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埋一边。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各位大家好，又到呢个星期二晚啊，八至十嘅夺命捞松嘅时间啦。咁咧就阿周咧就因为要去准备远行啊， 系啊， 咁咧就呢个清理埋手上嘅工作，所以咧听日佢就飞啦，听朝一早系啦， 两个礼拜。 咁咧就所以咧就今晚咧就要揾阿 Lens 嚟去咧， 顶佢先， 就去代替呢个咩啦。周博然就呢、這个就嚟，我谂你系全个城寨里面咧系识嘢最多嘅。 唔系啊， 我谂杨师傅攞埋博士翻嚟都唔够你嚟，真系 全部做过晒。 系啦，咁啊，即系所有节目嗱推歌啦， 推股未做过， 推股未做过就嚟推啦。不过试下推人哋嘅股得嘅， 推人哋嘅股，小心喎、啊，睇下咩股啊。 系啦，男士唔紧要嘅， 非洲股得嘅。 咁咧今晚咧就又系花生满地啦，即系由呢个上个礼拜啊，自从喺呢个嘉湖山丘。 哎呀， 呢、這个元朗女指挥官失控，就呢个拘捕呢个李卓人，同埋上门搜查呢个偷泥事件之后咧，咁就跟住即系之前就唔得掂啦，就去呢个伊丽莎白救生会中学， 系啦，俾学生围， 俾学生围咗玩手机啦，跟住晏昼就发表自己呢个心心不忿言论啦，就俾人闹到爆啦，今日仲爆先啊，今日仲有， 仲爆仲可以， 仲有仲话攞出证据来啊，即系啲学校功课 有功课系嘛， 一阵间先讲，招呼佢。咁就跟住就到呢個689咧，就不斷展開競選工程啦。 嗯， 你留意到咧，就係呢個馮偉光咧， 嗯， 最近嘅宣傳口徑就唔係鬧人啦， 係咩？ 不斷讚自己啦， 讚自己咩？ 稱讚呢個689嘅功績啦，包括誒點樣為基層啊，點樣為香港人優先啊，限奶令啊，停雙飛啊，同埋呢個。禁樓市等等呢啲咁嘅， 咁四叔都讚啊，梁振英做慈善工作做得好好嘅， 我知， 好盡力嘅。 但四叔後面有一句好毒嘅，我都唔知佢選唔選咧，或者佢或者 太辛苦唔 太辛苦唔選咧咁樣。 李嘉誠又話 係啦，梁振英之瓜就何堪再摘，咁咧一唱一和， 係話中有話 啫。咁咧就而家咧就叫做急轉直下啦，咁咧就急轉直下之餘咧，再爆出呢個垃圾桶事件啊，就係、是、呢、這個。刘江华管辖嘅范围康文署啊， 哎呀， 就系咧涉嫌咧就系要求呢个胡桃戏班喺呢个演出呢个戏剧嗰阵时咧，就喺介绍佢哋嘅呢个即系演出者嗰阵时咧，就将呢个舞台监督嘅毕业于呢个叫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咁咧就将国立两个字删咗佢。 国立点解咧？ 啊？ 点解删咗佢咧？今日你有冇讲点解咧？ 我觉得就好唔公道咯。其实嗱，菲律宾国力。 有冇事？ 你就承认，个个警察走去国力嗰度攞犯罪学，即系一个罪案率最高、绑架率最犀利嘅地区学犯罪学，咁啊升官喎、啊，国力就得、啊， 国立就唔得 喎，系啦， 国立更加正式又唔得， 系啦，咁即系呢个所谓嘅符嘅政治正确嘅风波就蔓延到香港啦。大家有留意呢个美国选举咧、都会见到呢个杜林普咧，就系、是、呢、這个即系呢个 Donald Trump。就是咧，民望一直扶搖直上喺呢個共和黨初選裏邊，差唔多已經篤定當選。 係、 Donald Trump 其中一樣嘢得到美國人支持咩咧？就係、是、反對政治正確。政治正確咩咧？就係、是、嗱，佢又唔係所謂親唔親共嗰種啦。而係咧用一種即係所謂不帶歧視性嘅語言啊。咁就民主黨咧，同埋叫做左膠陣營裏邊咧，就最興噶啦。譬如。即系好似我咁就唔可以叫肥仔啊， 叫咩咧？ 因为肥仔有歧视性，只可以叫做 wage challenger 新型挑战者。如果再具体啲，就应该叫做腰部体重挑战者，因为我唔系全个身肥啊嘛。 咁系局部性。 咁你都可以系呢个 咩咧？ 体型挑战者得， 体型挑战者。 不过就另外系瘦嘅。 哦， 咁咧就。譬如好多時就係叫有色人種咧，亦都唔可以用一啲所謂 黑人 歧視性係啦。咁就結果咧，就係嚟自好多基層嘅人咧，對於呢啲咁樣嘅政治正確嘅言論咧反感。反感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咧，即使你俾咗一個 冇歧視性嘅稱呼嘅啦。 嗯。 但實際上咧，佢哋個處境都係受到歧視啊嘛。 嗯。 所以我覺得你包虛偽啦。嗱，而家香港就步入咗呢個咁嘅即係港式政治正確嘅時代。 嗯。 就係咧，為咗要照顧強國人玻璃心啊。 嗯。 同埋我哋嘅呢個共產黨嗰種嘅即係。尊嚴面子呢， 即是大一統主義是 吧，是啦，就要將這些所謂同一宗啊， 嗯， 有所抵觸，或者引申出來有所抵觸，我覺得是怎麼看的， 嗯， 國立台灣大學你可以當它一個名 字。喂，如果基於這個926共識，喂，國立什麼問題呢？是中國立，中國的國立大學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個國立是代表 是國先 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得 中華人民 國，就算你當它一個名字，就算你說可能有所謂的國與國的，嗯，即是一個關係都好啦，你如果你唔挑出嚟講咧，根本上就冇人會懷疑嘅。 嗯， 我都話啦，等於當日呢個嘉湖山丘抗議事件。 嗯， 如果唔係走去嗰啲警察咁癲嘅話咧，成件事根本就冇人懷疑。 佢嘅成招，佢好似話成百個警察出咗嚟啊嘛。 你睇個女指揮官鬧李卓人嗰陣時候，即係嗰種癲狂， 拉佢 嗰種癲狂嘅程度，你已經知道咧。其實呢個新界西警區啊，個 field commander 有問題。嗯，不過你看回頭這個國立事件，我覺得可圈可點是什麼呢？ 嗯， 就是政府的處理方法。 即是你覺得是過於強硬還是怎樣呢？這件事 過於六加一，我覺得 七個頭 覆蓋的。很多人就說會不會是康文署一個小職員自把自為呢？ 嗯， 現在越揭就越多，除了胡桃戲班之外，香港話劇團也都有，中文大學亦都有，聯合書院國際交流部的網頁亦都有，就是將呢個國立台灣大學，或者如果是演戲劇界比較多啲，因為佢哋好多係喺台灣嘅台南或者台北嘅藝術大學畢業，咁咧就佢哋都有國立兩個字嘅。 嗯， 咁所以咧就而家越揭越多，就係一個政策嚟嘅原來。 嗯，即係用主要英文 nation 都唔得 ，national 都唔得，刪埋佢。 咁本來我都以為係會唔會係即係嗰啲康文署啲有驚青咧，咁 即係我自己做咗先啦，唔好上頭叫我做。 係啦，即係話喂， 做定先啦。 即係自把自為覺得唔妥喎。嗱，而家就睇到今日有跡象，有幾個蛛絲馬跡睇到嘅。第一，梁振英不作回應，以佢呢個人咁好辯好鬥， 嗯， 如果呢個問題裏邊佢唔係中咗伏嘅話咧， 嗯， 佢點解要交俾垃圾桶去回應咧？嗱，佢就今朝行政會議開會之前，佢就話， 嗯， 就一陣間劉光華會回應，好啦，仲撲街。原來劉光華出嚟回應嗰陣時咧，就重讀翻康文署個新聞稿一次。 嗯，咩交易頻繁之類啊，咩互相尊重嗰堆咁嘅嘢啦。 係啦，多啲溝通啊。咁人哋問緊你究竟有冇存唔存在呢個政治審查？ 咪閃咗佢咯，又唔使答。 然後就唔答，三十幾萬，其實就係等你呢啲時候出嚟顯功架啊嘛。 嗯。 喂，如果平時冇事冇幹， 使鬼你出嚟？ 使鬼你出嚟咧， 咪得啦嘛！ 去睇下演出，攞啲 complete ticket 派俾民建聯啲人， 嗯， 梗係咁噶啦。康文署大球場有比賽，有包廂，成個包廂你知唔知啊？得閒揾記者去查啊！嗰， 嗯， 啲包廂招呼啲咩人？包括國際七人欖球賽嗰陣時 候，嗯， 你睇清楚個包廂裏邊招呼啲咩？ 坐咩啊？入面坐啲高官喺度啊？ 自己有啊， 自己有。 喂，高官都好啲啊，你都是政府官員自己去啊。 仲系唔系高官添啊？ 梗系唔系啦，系招呼晒嗰啲康，即系自己黨派嗰啲自己有啊。 哦，民建聯嗰堆有。 咁所以我就話咧，呢啲咁樣嘅，即係康文署又數上去咧， 嗯， 到時真係爆鑊， 嗯。 如果689靠你黨，跟住你就唔係，你就原來錄音機都不如，我覺得佢係。 喂，呢個林本剛叻過佢， 即係淨係閃咗佢喎，佢直情係讀翻一次康文署個稿出嚟。 嗯。 嗱，咁件事就沒完沒了啦。如果你一承認你話有，因為咩原因， 嗯， pros and cons 兩邊， 嗯， 起碼建制派會撐你。 係啊，你話認啊嘛， 係你認啊嘛，係啦，而家就係有同冇，到而家都未清楚。 死啦！到底而家佢有冇個私生？ 究竟傳啦，呢，這個就似等於咩咧？克林頓嗰種啦， 嗯， 同萊溫斯基喺呢，這 個 係啦，喺呢個椭圓辦公室Oval Office 做完呢個 Oval 行為之後咧。 嗯， 跟住咧就喺度話去斟酌究竟有冇性行為呢個字眼。 哦，冇，唔記得，唔計係個定義係定唔係咧？ 通常都係咁啊！嗱，而家一睇佢哋嘅回應方式就知道一定有呢個政治審查嘅政策。 同埋呢個唔係單一件事啊嘛。 如果冇，佢一定會出嚟話冇，亦都唔係劉光華話，係由梁振英話冇。 嗯， 有得威噶嘛？ 係，即係呢個其實冇嘅，上面政策嚟嘅， 係前線啲職員做嘅。 講完 單一事件， 送咗個條友上路搞掂， 炒一件 係啦。咁你睇到梁振英今日就射俾呢個垃圾桶，已經知道出事啦。 嗯， 而垃圾桶咧就索性係咩咧？佢接都唔接個波啊，行 Q 咗佢。 喂，你估佢唔醒目㗎？呢個就 佢梗係啦。喂，點解六八九大腳 連 大腳全中諗住 射一射開先啊？ 係啦，諗住將個波斬俾佢，點知咧呢個劉江華都醒目啦，一禮手一個車身將佢射咗垃圾桶。 一個回傳分鐘後面落落龍門咁點啊？擺烏龍㗎喎。 嗱咁而家咧就完半天吊嘅後果咩咧？就呢件事繼續會發酵。 嗯，拎個接波咧， 繼續發酵就係咩咧？原來香港話劇團亦都再揭發有呢個話劇團嘅成員，佢哋畢業於呢個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嘅，亦都被人呢個審查唔准要國立呢個名。 嗯， 咁亦都中大學生亦都發表咗聲明，強烈譴責呢個中文大學就係進行呢個政治審查。好啦，沈祖搖懶有型噶嘛？你記唔記得咁多校長裏邊又話佢最 liberal 啊嘛？又叫做咩啊？沈祖搖 BB 啊，嗰啲咁嘅沈旭輝嗰啲咁嘅友咪咁樣叫佢啊，幫佢喺度做政治宣傳啊嘛。好啦，而家中大點樣出嚟回應咧？而家就唔好話淨係六八九咁，六八九氣開曬，氣開曬，除咗劉江華之外，喂大學， 全部大學係嘛？ 我相信就記者都要問一問呢個同傳媒同埋學生咁友好嘅沈祖搖，究竟中文大學存唔存在？我哋呢啲舊生啊，而家唔係代表緊公眾啊，係舊生問翻你嘅。當年我哋新亞書院前目。去成立呢個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嗯。 Before 佢參與呢個中文大學之前，當時就講到明係以文化反共。 嗯。 成為呢個書院嘅精神，就慨嘆呢個共產黨咧，就毀棄呢個中華文化，簡體字等等呢啲咁嘅嘢，踐踏中華文化。 嗯。 所以咧，新亞書院咧係要咩啊？將呢個文化花果飄零之後咧，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咧發揮影響力，將呢個傳統文化帶翻去舞台中國大陸。咁所以呢，我而家就問呢個中大校長沈祖搖啦，你都點都要出嚟講清楚啦，你咁鍾意同傳媒打交道，係咪？究竟邊個指使中文大學去刪除國立嗰兩個字？嗱，你要記住，中大有相當多嘅老師係嚟自台灣嘅，特別係我讀書嗰年代，差唔多出名嘅學者，嗱，共產黨就毀滅曬中國內地嗰啲學者㗎啦，係冇㗎啦，出唔到國第一，第二留喺中國裏面嗰啲。在大陸裏面的學者都已經是不能從事學術研究大部分，所以香港好的學者特別是文史哲，不少都是來自台灣， 不是毛中山啊，譬如盧思光那些啊，都只有到去台灣， 有些就是由大陸來到香港，在新亞書院畢業，然後有些去了台灣，有些由台灣去了美國讀書，然後再來香港，譬如我那個年代余英時啊，李宏琦啊等等，很多台灣學者來的，所以呢你今時今日咁樣嗱，你唔好忽視喎。香港近呢幾年咧，其實同台灣民間嘅關係係相當之友好。 嗯， 你諗下好多嗰啲文青咧， 喂，嗰次周志如事啊嘛，周志如事件，阿黃安又點解香港咁嬲咧？ 咪就係大家都覺得佢唔應該咁樣去督，因為有香港陳定心，佢有黃安，大家 都大家都係我哋有個賤人喺度。 係啦，而家問題就喺呢個所謂強國崛起之下咧，台港之間嘅民間關係就比以往任何一個時間都密切。 因為我哋有共同敵人啊嘛，就 第一有共同嘅威脅，共同敵人。第二咩咧？就是、香港都好羨慕台灣嗰種嘅比較慢嘅生活節奏，同埋比較有文化氣息嘅一個社會氛圍。 嗯， 所以你見到放假咧。香港的女文青最喜歡了，是吧？要是過去踩單車，要是去花蓮，要是就去這個台東，要是就去台南、台中吃東西，住民宿這些東西。 特別你最多見到拿本閃閃亮的台灣書，實見到台灣 話。長空出版社那些嘛。 實際上很多的，多過你在東莞見到香港小孩有很多。 那就是這個香港男士去東莞，女士就去台北這個情況，就已經成為一個而家呢個即係 新嘅潮流啊！ 啊，東莞都少，而家掃黃 冇啦，掃咗啦，而家 掃曬之後都冇啦。而家香港人少翻大陸嘅真。 嗯， 咁所以咧就點解香港人會興咧？就係除咗嗰啲人係本身的，而且確喺台灣攞咗個學位之後翻嚟。嗱，港英時代衰格咧就係咩咧？佢唔承認，因為佢唔屬於英聯邦。 嗯， 咁但係咧當時都有個政策啦，就佢唔承認佢學位啫。 嗯， 即係喺台灣，譬如台大翻嚟，你唔可以係。即刻成為一個學位教師， 哦，即係要香港再考 個。你要係你要即係再去教育學院進修或者咩嘢其他嘅嘢。咁但係咧，呢個就係所謂一個文憑啦。佢唔係淨係歧視台灣，所有非英聯邦國家佢都唔承認。 嗯，即係叫同一把尺啦，叫做 同一把尺，係啦。咁但係咧，而家今時今日就唔係啦，就係變成係一個所謂政治審查，就係、是、一個政治正確。 嗯， 就係話究竟有冇國立呢兩個字？其實政治正確這家呢家嘢咧。基本上是拿來搞的， 喂，但是如果政治正確這件事就很難用一把尺去度，好實死的， 你有個政策我覺得你就拿出來說， 係咪問題？而家康文署就係咩咧？採取呢個民政事務局咧，就採取呢個逃避嘅態度嘛。 嗯， 你睇完佢個新聞稿，劉光華其實冇答到嘅喎，究竟有定冇咧？你讀一次嘅新聞稿出嚟聽下。 香港我好難扮佢喎，我聲咁賤。香港咧同世界各地咧都有經常嘅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呢啲交流活動係非常之頻繁，好有成果嘅，即係冇講嘢啦。咁我哋會繼續嚇，會做呢方面嘅工作。康文署咧啊，同呢個咧香港嘅不同藝圈亦都有經常嘅交流合作，又冇講嘢。大家都係基於一個互信同埋呢個互相尊重。咁我哋咧係會檢視下我哋嘅康文署同各個嘅藝團喺交流、溝通同埋一啲協作方面就可以再睇睇。一啲方面咧，但系我哋会继续保持我哋良好合作关系，即系点啊？ 唔知系咩 啊？读咗成大院，我都唔知讲咩我自己。 大 佬， 三十几皮嘢，发个咁嘅新闻稿，呢、這个新闻稿唔单止讲得完冇讲，而根本系文不对题。 喂，人哋问你就有冇政治审查？ 如果系作文嘅话，呢叫零分，答非所问。 点知零分啊，留堂添啦，系嘛？ 系嘛？然后就行去唔 tick Q， 人哋连记者嘅问题都唔 tick， 嗱呢啲系最衰格。是呢幾年才會發生的，在梁振英時代。 喂，但以前林 瑞，以前很簡單，你點都要企喺咪兜前面剔三條 Q， 嗯， 俾記者問。呢個係作為一個政府官員一個最基本的政治操守。 嗯， 因為你企喺度講完之後，個記者不是代表緊自己報館問你噶嘛，係，代表緊公眾嚟問你噶嘛，係咪？呢啲而家咧就好學唔學啦，由梁振英開始的就不剔 Q， 嗯， 因為佢覺得那些記者別有用心，嗯，針對佢啊嘛，咁所以咧佢咪唔剔 Q 咯。咁而嗰啲記者又唔嘈喎，係嘛？因為大部分都係佢啲自己友嚟噶嘛，而家係，係嘛？包括無線嗰啲實習記者，甚至佢邊個係劉光華都唔知嘅，係嘛？根本係大陸嚟噶嘛，大陸妹、大陸仔嚟噶嘛，所以根本上佢連劉光華係邊個都唔知噶，佢點會提出尖鋭嘅問題啫？咁所以咧，呢啲咁樣嘅情況咧，我覺得下一步咧就是，香港嘅藝團同埋呢個藝術行政協會啊等等好多呢啲組織咧，我覺得咧，就大家應該有個集體共同嘅立場，因為。這個牽涉到去侮辱緊呢啲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同埋藝術專業工作。 佢連佢個學校個名呢個基本事實都可以刪除嘅。 嗰個一個學校名你記住，係嘛？而家唔係話你嘅政見啊，唔係話嗰個劇團究竟我個舞台劇係咪支持咩兩個中國啊？邊 有講過啫？ 台獨啊呢啲咁嘅嘢，只不過係我一個身份，而嗰個身份係我冇辦法改變嘅，因為我係畢業於嗰間學校。 咪正如周子瑜嗰支旗咯，佢出世就係揸嗰支 咪。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有咩問題啦？有咩問題啊？ 代表個地方嘅問題咧？ 喂，但係大佬坦白講，你玻璃心，你覺得啊，就算啊，人哋話你啊，走去泰國攞只碟去鏟蝦，都可以話傷害你民族感情㗎啦。 嗯， 係嘛？你睇上次維珍航空。那個咁嘅內地嗰個潑婦喺度話人哋好侮辱佢啊嘛， 歧視我， 用粗口侮辱佢啊嘛。其實你而家睇下 Richard Branson 寫咩，人哋話就係同佢鬧交嗰人根本係有精神病嘅， 嗯， 係嘛？而佢就唔係走去，而家再揭露就係佢根本唔係揾耳筒嘛，佢就揾位瞓啊嘛，佢想係嘛？而家跟住係搬龍門嘛，一自己講唔掂啦，就話人哋歧視佢啊嘛。 嗯， 如果呢啲咁樣嘅國家、咁樣嘅人民、咁樣嘅執政黨嗰、那個自尊心脆弱到咁嘅地步。我覺得 so sorry， 香港人是冇辦法照顧他哋，步步為營咁樣照顧他哋脆弱的心靈。 唔係調翻轉，我知道你咁脆弱，我仲講多啲提高，提多啲點啊！ 嗱，而家就大 繼續做， 你一 hea 開咗嘅話大家就不斷抄出嚟， 揾放大鏡去揾啦。 係啦，攞個放大鏡去揾。香港同台灣嘅關係咁密切，亦都咁多香港嘅學生喺嗰邊留學，亦都畢業於啲國立乜乜國立乜乜嘅大學，係嘛？你唔講根本上唔係一件事嚟嘅，我成日都 說。我哋唔留意咁細嘅嘢。 因為呢啲所謂歧視問題、政治正確問題係咩咧？係你自己身有屎啊，先至會係問題。如果你視佢呢個只不過係台灣一間學校嘅稱呼，就算你共產黨眼中，我相信亦都唔會介意。究竟叫做國立台南美術大學定國立台北美術大學，或者叫做國立台灣大學，係咪？我哋口頭上，我哋以前過去讀書，我哋都係叫政大嘅啫嘛。如果政治大學、成功大學係嘛？而家就係咁啦。你一將呢件事咧挑咗出嚟嘅話咧，結果大家就聚焦咧 focus 喺呢樣嘢嗰度啦。就大家再繼續翻查嘅，其實康文署仲有邊一啲係喺佢嘅出版演出政策裏邊政治正確嘅嘢嗱？你記唔記得兩年前發生過港巴事件？ 記得 香港巴黎舞事件。 記得啦， 就一個內地嘅。編舞家就編排了一個叫《紅樓夢》的劇，中間有一段 紅樓夢是文革那段 跳文革的舞的， 臭氣 了。第一場演出的時候是沒有事的，而在第二場突然間彩排的時候臭氣了，而整件事是沒有跟那個當時跳舞裡面那些演出的人是商量過的，最後揭露其實是跟那些 赞助 Patreon 有关的、而 Patreon 可能就是后收了人家后面那张政治单、 嗯、 明白，就是这个姓何的， 是 何家，不知道第几个女的， 好像不记得何超什么， 不知道何超什么，是何超冯宁什么、就是这个港巴其中的 Patreon、有一个主席并不知道什么董事会的，那就自己接了这些政治单，然后呢就用一个很奇离的方式去執行。那我估计今次呢这个康文署这个国立事件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估刘江华就最大镬，就是哪个接那张单他都不知道了，他接了手不是那么久、而2014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嘛，这些删除国立这两个字的事件的时候，就是说在曾德成年代已经发生了。如果这张单是曾德成接的，刘江华为什么呢？ 死了， 是不是？那你现在坦白说，你现在打电话给曾德成，曾德成喂喂，你找哪位？喂喂喂，听不清楚啊，你十分钟后打来吧， 跟着电话录音， 跟着电话咳了，喂喂，你打给曾玉成，根本就不会告诉他，我觉得所以现在他 trace paper 呢， 死了， 就算你 call 所有公务员来去找 paper 呢，坦白说这些政治的东西呢，在公務員系統裏面從來都不會留下白紙黑字的手指模， 所以先 因為一被立法會 call 文件就大鑊了嘛， 即是沒得翻出來的，找到全部， 如果你一出了事很簡單，譬如你現在很簡單，現在立法會說我要成立一個 獨立 委員會調查，就 call 文件出來，就算你說沒有特權法都好，一 call 出文件，公務員敢不敢收埋文件呢？他不會的，他就會堆出來。好了，堆出來之後他就会写住几时几日的会议里面 讲了些什么， 曾德成局长传达了，就是说这些所有的字眼要删除、如果有了会议记录那就扑街、所以他们通常就是口头传达、口头传达就去到今天，我相信梁振英就找不到，因为他得罪了曾德成曾德成也都不会告诉他究竟有定没有这件事刘江华更加解答不到，我觉得、所以就变成大家就是这样在这里糊里糊涂等件事呢一路烧通顶 、 如果你政府民望高呢，大家就不會話即係再發酵落去。但係今日嘅政府民望話俾你聽，即係隨時啊跌嚿磚落嚟啊，都會變成民變嘅真係。 喂，但係今次揾彈更大鑊嘅嘢冚呢彈嘢佢咧，你估最叻？ 佢實有喎、 啊。唔係咯，之前嗱講陳茂波，即係而家唔記得曬啦，已經佢即係湯房波，因為有更醜嘅事發生嘛。梁振英 UGL 又冇事之後，到今日哇，好似好一多一單又一單咁樣。 嗱，呢個就佢唔使特登攞去冚嘅。以他们这个小路 宝爆爆 这个小路宝的运作方式行行下就必定会出烟的，其实、所以听日其实现在吴克俭还没有烟的嘛， 是啊，还没来， 因为吴克俭是特别黑人憎的嘛，因为自从发表这个不忿言论之后呢、一定会更多学校家长、学生去围堵他，揭发他那些即是任内那些衰东西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就你预料一定会有冚，但呢單嘢你而家就台灣會出聲啦，除咗間學校之外，咁亦都香港有特區政府有駐台灣經貿辦事處嘅喎，係咪人哋就會 call 你嚟傾偈嘅咯？ 咁就香港嘅社運界就同台灣嗰邊社運界就呢件事就撩起佢， 本來就已經好密切嘅啦，我話俾你聽啦， 更加密切啦，而家 就只會進一步更密切嘅啫。 而家打隻牌俾對方上，或者仲唔上？是 不是？第一，首先香港民意就一定撐台灣先、在這件事裏面，因為689做親的都是壞事的、無論他做什麼都好都是壞的、加上今次這件事很明顯是一個為了取悅這個共產黨而做的事、為什麼我說有蛛絲馬跡呢？你記不記得我們之前貓鬆有一集就是中港足球大戰， 記得 當晚我們還想本來就是入場看球、 記得他那個改了個版是不是香港什麼、中國香港隊那件事嘛， 對卡塔爾那場、另外什麼呢，就是當時官員個個被記者問支不支持香港隊， 不敢出聲， 是不敢出聲， 場好波只是說不正， 當時我們已經覺得很奇怪、一個很正常的官員你當然會說我一定支持香港隊、你不需要說打不打敗國家隊、你總之就說我們一定支持香港隊講完、但是為什麼一個這麼正常這麼容易講出口的說話而居然沒有人講呢？ 就上面下個指令不讓講咯， 不是，是梁振英下個指令，我不知道梁振英的指令是怎樣來、可以是他為了自己去取悅上面、而自己下的指令， 下面全部不讓講啊， 就下了 order 全部第一不准入場看球、所以連曾俊華都沒得去看，但他就飛了去不知道羅馬尼亞、 上 iPad 看嘛， 就上載這個 iPad 看球， 更加攞分添， 就 KO 了這個689了、因為他自己衰了那次是什麼呢，他沒有去看，然後曾俊華入了場跟李華明， 他叫馮偉光， 然後叫馮偉光責成馮偉光去回報給他聽去補鑊，那就即是6+1到沒有朋友了已經是 咁咧，自此以後咧就唔准入去睇。咁你諗下，香港人係睇到嘅呢啲嘢，呢個一樣都係政治正確。 嗯， 但係你問我呢、這個鬼喺究竟係喺你嘅心定係喺共產黨嘅玻璃心咧？ 嗯， 我覺得未必係喺共產黨嘅玻璃心，而係喺梁振英自己，因為佢要 please 共產黨，唔想犯錯。而令到中央支持的連任， 即因為你次次述職的翻嚟都講啊，中央點樣支持我，支持我，支持我，他就不想即係賴鑊嘢。 佢唔想咩咧？唔想俾人執住啲嘢嚟去篤佢背脊，因為知道習近平是球迷。 喂，同埋唔止啊，田北辰篤硬背脊噶嘛，田北俊， 而家篤 硬佢，嚼硬佢。 而家點止啊？而家點啊？反腐人啊，個個都篤緊佢背脊，差唔多全部建制派篤緊佢背脊啦。 劉小佳啊， 琴日曾玉成又話最好就有呢個曾俊華同埋劉業、劉淑儀入閘添啦，係嘛？特首要有競爭啦，咁啊。咁所以你而家睇到個情況係咩呢？就係、是、咧，如果佢上次有呢個手指模， 嗯、 就係呢個所謂嘅足球事件都唔准表態， 嗯， 佢絕對即係、就是、一個即反啊， 嗯， 即係有嗰個理由懷疑， 嗯， 其實佢係有份去令到康文署去做嗰啲嘅政治審查。 你咁講諗嘅，其實陰謀論咧，其實係咪之前曾德成叫咧？喂，今次做大佢就唔出閣樓兩個字，做梁振英會咁做咧，還點咪覆桌啦？ 我覺得就未必，我覺得嗱，因為呢啲咁樣嘅嘢，坦白講，你而家發現如果淨係康文署咧，你肯定咧就覺得未必係有個政策喺背後，但係如果呢樣嘢已經去到中文大學咧，嗱唔屬於同一個政府部門， 係啊，同個另一個系統 亦都唔係由阿劉江華去管轄， 嗯， 即係話佢隨時呢個傳達係咩咧？係教育局， 嗯， 一路即係由所有部門口頭傳達來。等於梁振英禁止官員去睇波同埋表態支持香港隊咧，佢都係用電話嘅啫，直接打電話俾啲官員，唔係白紙黑字唔敢傳電郵嘅，因為呢啲嘢外泄就撲街嘢嚟噶。咁所以即係話政府係有一個指示，有合理嘅懷疑，就有一個指示，而呢個指示係口頭傳達，係俾唔同嘅政策局。所以記者識問就唔好淨係問民政事務局， 問曬咁多， 問埋吳克儉， 嗯。 是啊，一定问吴克儉，譬如中文大学呢啲咁嘅情况，究竟系咪教育局指示？嗱，你谂下，沈祖尧系唔会咁蠢嘅，即系佢唔会自己亲自落 order 去做呢啲咁嘅嘢，因为你一啲审查咧，你知道一定经过好多层嘅人手，咁而人手多嘅话咧，就自然厚多噶啦嘛，系冇秘密嘅，系一定会外泄噶嘛，咁所以以沈祖尧呢啲精甩边嘅人咧，佢一定会闪开嘅，而閃開的話咧，咁邊個傳達呢個 order 俾中文大學咧？嗱，而家未出曬嚟嘅，我覺得 仲要再撩下嘅。 咁香港大學咧，其他嗰八間大、七間大專院校咧，我話中學咧，中學裏邊介紹嗰啲老師，如果係畢業住台灣大學嘅，要唔要刪除國立兩個字咧？係咪？喂，好多香港嘅中學老師，如果係我哋嗰個年代嘅，好多仲係嚟自台灣嘅喎，咩國立成功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嘅喎。咁嗰啲又點咧？ 其實而家聽眾可以幫手上去，即係唔同院校抄， 睇下佢哋啲網頁咧， 睇啲台灣教授，睇下咦係咪有冇產到國立兩個字咧？ 同埋你唔使去咩㗎，你試下去中文大學歷史系，然後去睇下咯，睇下佢 profile 介紹嗰陣時候，佢如果係台大畢業，然後再去美國嘅，佢先會介紹就係、是、哦，台灣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然後美國咩芝加哥大學社會系博士咁咯。 嗯， 係咪一查睇到㗎啦？其實 我呢個應該傳媒會做緊啊，而家。越嚟越多一定咁會爆出嚟。 嗱，咁你如果你嗰個情況係咁騎呢嘅話咧，嗱，坦白講呢啲嘢，如果你就算上頭有指示啊，即係中聯辦好、北京好，你香港呢邊你都要話俾佢聽，咁樣做係唔得嘅。呢個先係港人治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嘅精神，唔係叫你做 A 就 A，B 就 B， 你明唔明啊？即係變成一個跑腿奴隸咁樣。你應該有啲嘢。是告诉他们这样做是不行的，如果一旦揭露了出去，包括台港关系都会受到影响。那你调回转就劝他不要做。如果他再逼下来就是说都是不行。 都要做。 但是现在最惨的问题就是这样。现在去到就是你有所求要他支持连任的时候，他要你做契弟你都会做的。即是你整个最惨就是这样，执行的公务员体系在这个问责局长夺权底下，以往公务员呢其实是一个 check and balance。即係對於政治決定嘅嘢， 都真係政治中立嘅。 嗱，因為佢哋係一班公務員嚟嘅，佢做三年就調一調，即係話我做康文署署長咁咯，或者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咁。即係呢啲而家呢啲人我都識嘅，其實就係咧，佢唔需要 please 你噶嘛。因為佢三年調一調嘛。 係 嘛？ 即以前有簡單 由公務員事務局長就去決定的嘛，調你去哪裡、啊、等等。但現在不是，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上一次鄧國威會炒魷魚和曾德成一起炒、嗯、 就是因為郵政局單 就是因為郵政局幫學民思潮的東西，然後梁振英阻止，跟住公務員說不行的、嗯、這樣是沒辦法，我們沒法可依去停止這件事的、 嗯、 就動他咯，就是這樣。跟住你看到之後是什麼呢，就是選舉事務處開始就不跟中出洋子、啊、不跟梁天琦寄東西咯、 嗯、 是不是這個就是他就是這樣動了你之後就等你把腳跪低咯、 嗯、 如果你公務員就很簡單，那你告訴我其實梁天琦裡面哪一忽是犯法先、 嗯、 是不是你有法可依才行，你不幫他寄東西。那好了，到他動了公務員事務局了，那你其他部門見到、 哦、他都動了，我都要動啦，有個標準在這裡。 就是這樣，就是大家慌死什麼呢，就是自己被人動、嗯、那我就說現在個公務員那個的急速的變質的程度是超乎大家想像、嗯、你看警隊已經是、 嗯、 警隊變成是這個城管，變成是公安，這個就是呢過去這幾年的一個很明顯的變化、 嗯、 在嘉湖山丘裡面這個新界西的女指揮官、 嗯、 那個失控的狀態、嗯、肯定是跟他們之前在旺角衝突裡面看到的片啊，那種心心不憤啊，對示威者的仇視啊等等呢、嗯、是有關的， 這其中一樣啦， 這個也是當年林慧思事件一路種下來的，是種了一個仇恨在警察裡面、 嗯、 就是那林慧思講粗口那件事，種了之後就由他們呢就用嘉玲一個手法對付示威者，即係剝爆佢哋嘅頭嗰陣時候，絕不手軟。 即係佢哋呢樣係出於真心真正。 以往英國佬打暴動係咩咧？嗰啲人放炸彈，六七年嗰陣時候，所以警察打暴徒嗰陣時係絕不手軟。 嗯。 但係你諗下，相對之後，其實好少發生過咁樣剝爆啲普通示威市民嘅頭。 嗯。 但係諗下，一個又一個咁剝，剝完之後已經剝到麻木曬而家。 嗯。 你有諗翻轉頭呢幾年？警察是變成什麼樣子，是兩面不是人，人不人，鬼不鬼、 嗯、 背後就是一個政治勢力慢慢慢慢種那個仇恨來、 嗯、 好了，到公務員是不是你不執行這些政治審查的事嗎，你看到公務員事務局長都玩完、 嗯、 因為公務員事務局長不是政治任命的，他是公務員出身的、 嗯、 即是他不是好像那些吳克儉那些， 即是不是局長那些， 他是由 AO 是他由政務官轉過去的、嗯、其實本來他可以回轉頭的，但他選擇退休，鄧國威他說我都不想做，那就走了、 嗯、 所以如果你說這件事審查裡面你看得到什麼呢，就是不只是針對什麼國立那兩個字，而更加令人恐懼的是什麼呢，就是行政機關成為這個政治工具、嗯、 即是真正的行政主導，現在真的想做到 政治主導，現在不是行政主導、 嗯、 是政治主導，通過行政機關本來應該是政治中立的公務員、 嗯、 去執行一些政治任務。好了，我告诉你将来选管会，选管会是归刘江华看的、 嗯、 是吧，为什么一路那个位置要由他们这 边的人出任，是吧，区议会拨款、 嗯、 那些大白象工程、小白象工程、 嗯、 各级区议会一亿拨款，跟着里面下面区议会下面那些资助的团体活动、嗯、那些钱，是吧，全部都是归这个民政事务局看的。你觉得现在在民政事务局下面的康文处那班公务员真的可以行政中立？我覺得肯定不會。甚至之前我看傳媒也都爆過一件事出來、嗯、就是當劉江華上任之後，有政務官自己舉手希望劉江華去提拔這個姓陳的政務官去出任這個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接替陳金美華那個位置、嗯、條件是什麼呢？我幫你搞定選舉， 我這些可以講明的嗎？可以。 喂，我看傳媒寫出來的這件事，當然裡面那些人看不過眼啦，有其他政務官、 嗯、就爆出嚟， 因為他只是一個首長級第三級的官員 D 三、 嗯， 根本就不能夠接呢個 D 六或者 D 八嘅位置。其實嗰個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是一個 D 六到 D 八嘅位置、 嗯、 他就想越級。咁越級的方法咩咧？ 我幫佢搞掂交代。 就係、是、啦，就係、是、將你嗰啲政治任務幫你。 我嚟啦。 而家就係咁樣，我就係話，即係、就是、你嗰、那個個嗰、那個一株植物，你嘅樹幹壞咗，你嘅樹根被蟲蛀咗。而家就一路爛出嚟、 嗯， 一路爛到去枝葉嗰度啦。而家就睇到啦，呢啲就係枝葉嚟啦。 喂，但係問題而家最恐怖就係人嗰貪念，即係想越級交單嘅嘢，我出嚟做啲污糟嘢，我做啦，等我做啦，我去腐爛，我做，我做啲污糟邋遢嘢啦，我呢樣先恐怖。 嗱，而家呢種呢種咁樣嘅政治文化， 嗯， 唔單止喺政府嘅前線部門、執行部門，以往係相對比較中立嘅， 嗯， 以專業為主嘅，大家睇到警隊已經唔係， 嗯。 而家睇到康文署已經唔係。跟住我話再話俾大家聽，係啦，好多呢啲法定機構，已經出現咗一批叫做咧準備借政治上位嘅蠱惑仔。就好似我頭先所講民政事務局呢單嘢咁樣。就係、是、明明，譬如好簡單，你係一個根本就未到嗰個級別去升嗰個位嘅。不過你想走捷徑，走捷徑嘅方法咩咧？我立投名狀，我做你劉江華條僆。個條件咩咧？你只本來輪選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去決定派邊個人去接陳金美華的位置的。咁而家唔係啦，我想指定你去做。咁肯定就係下公務員事務局嗰啲人就唔憤氣啦，咪將呢件事對咗出去俾傳媒咯。因為實際上係應該佢派俾你噶嘛。 係。 但係而家梁振英嘅做法係咩咧？就希望連常任秘書長都係由問責局長去選派。嗱，呢個係違反問責制嘅。本來佢哋兩個。是冇一個從屬關係嘅， 係即係以前即係教育局嗰個叫常任秘書，即係羅范同埋呢個李國寶係冇從屬關係。 李國章冇從屬關係， 佢兩個平衡 嘅。即係而家謝靈傑晶同即係之前咧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同呢個陳阿吳德儉係冇從屬關係嘅。咁點解當初設計係咁咧？都希望可以保存嗰個行政機關嘅中立，個政務官系統。但係而家就係咩咧？佢通過呢啲指派呢啲邊個接呢個位嗰陣時 候， 名義上。你同我冇從屬關係，不過係我提拔你去做嗰個位嘅， 咪即係有你的關係咯，冇你邊有我啫。 咁將來嗰啲契弟嘢，你自我使乜啫？我單一單眼你已經會 做 啦， 望一望 識做啦。所以我就話識做呢種文化係最恐怖嘅，係你立法會點樣去調查，點樣去做呢個獨立聆訊都好啦，你都揾唔到嘅證據出嚟。 識做啦，呢啲點查啫？食個飯，喂，識做啦。 係咪？佢係唔需要有法可依嘅。咁你慢慢慢慢成個香港嘅管治質素就會 corrupt。好簡單，點解嘉湖山丘嗰啲鄉親嗰啲黑社會，而警察係咁維護佢哋利益啊？ 或者我朋友當時去咗現場見到嘅，佢哋攬頭攬頸好好傾嘅嗰班人， 一定係陀地啦咁多年。第二，你問我究竟有冇政府工程嘅泥堆喺嗰度？我覺得呢個好有疑問。 而家就有人話 珠海地鐵嘅事都有，一定查到出嚟，就係喺西鐵工程裏邊、第一批泥係嚟自嘉湖山莊。就是最先嗰張相啦，大家喺電視見到啦。 第一層， 第一層，第二層係西鐵工程，然後第三層先到議聯。根本就係政府係知道，你記唔記得嗰個區議員就話十年之內不斷投訴。是政府知道嗰度係俾人用嚟做非法射泥嘅。 喂，五十張投訴信點會唔知啊？ 係，咪不斷話要查，不斷話要查咯。 跟住而家就話出過嗰個咩叫強行咩咩執行書之後，而家又出過咁點啫？係嘛？ 冇用嘅，你而家坦白講。那個根本就不是作為那個是全沙、而不是拿來做非法射泥的地方 是兩樣東西來的，現在計一條數出來，朱凱迪那邊就說、這個這樣的地主和黑社會、在這個過程裡面最少最少賺了5000万、被人家拿來裝泥， 因為省回你土樓提會錢的嘛， 很簡單，如果你要射泥，你要運去將軍澳射的時候、你要請多少轉車， 有錢有時間，又有錢。 你而家直情就屌就隊個隔離啫喎， 咁近咪咯，又平， 係嘛？仲要係咩啊？喂，將個射泥非法射泥嗰隊到綠化地帶喎、而政府可以容許咁做，係嘛？你第二個問題就係喺區議會裏邊嘅資源分配，呢、這個亦都係對行政中立一個好大好大嘅懷疑啊。即係話你嗰啲許智峯抗議過好多次，嗰啲區議會嘅撥款去咗邊度？如果那些是給了建制派的外圍組織，即是一個利益輸送，為什麼這麼多一億工程、一億工程、一億聲工程在地區進行，外面這個這樣的音樂噴泉，是吧？南區一元給稻香集團去搞這個漁港，是吧？大埔林村整個小天安門，中標的是什麼人？研究外面音樂噴泉都幾百萬、研究啊， 是的，真是 問哪些人中標你問我，承包外面那個海濱公園的廣場那間公司到現在還未查到是什麼人來的，是完全在文藝界在演藝界是沒有 track record 的，他就政府由得他們去承包了現在觀塘海濱公園天橋底的場地， 還有一間公司是之後投標 先出現的嘛，是公司註冊， 是 design 了個標書這間公司先出現的。喂大佬，這些東西明眼人一看知道什麼事， 但是為什麼廉署現在又不查都不查呢？這麼多單了已經，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由树干一路烂出来的后果来的。跟着到再发展下去，就是说你对那个选举的制度、选举划界这些东西 大家已經冇咗個信任。 喂，選舉劃界，我屋企嗰度一個私人屋苑咁樣可以有兩棟咯，劃個界公屋嗰度噶， 間硬 唔關係噶， 係啊，間硬將佢 mix 埋一齊。 佢知道呢兩棟全部大部分， 因為私樓係會投泛民 黨，民主黨分咪劃出去咯， 咪將佢劃咗去同其他撈埋一齊咯。 喂，我哋啲政區議會冇一個冇一個四㗎，你佢話事咁劃區嗰樣嘢。 所以我就話呢個咁樣嘅改變，大家只係睇到台面嗰啲嘢係咪？但係你台底裏邊。我都話你睇到當日喺呢個嘉湖山丘所發生嘅事，你就算喺旺角，你睇到嗰啲差人嘅情緒失控嘅程度，係完全唔專業。嗱，我覺得攞磚掟係唔啱，但你亦都睇到當時好多時處理呢啲情況嘅差人係仲衝動過示威者嘅， 冇掟翻轉頭添啊，直頭。 同埋係咪佢未掟之前啊，仲衝動過示威者？ 佢之前係揾碌棍度揈啊揈啊挑人啲人嘅，喺現場我頻頻有見到。 同埋，我覺得而家成個警隊裏邊係中層係出呈現一個失控嘅狀態。而呢個中層嘅失控狀態，我覺得係同政治原因有關。我都好想呢個盧偉國自己去睇清楚一次，究竟而家警隊裏邊嘅警區嘅指揮官，佢哋嘅質素同埋佢哋嗰個能力係去到邊？由九月二十八號開始，係嘛？你而家根本上就係咧，當日個 field commander 點解會封鎖咗政府總部？九月二十七號冇事，因為開放政府總部，啲人入去繼續集會。二十八號封鎖咗，跟住就落安打放出嚟彈啦。係嘛？跟住如果你再 mobilize 進步警察，喂，你一 call 佢哋嚟，好簡單嘅啫。佢一上車就係嗰啲裝備嚟嘅咯，就係 AR 十五步槍嘅咯，就係雷明登散彈槍嘅咯。一出動到佢就係 佢擺曬喺度啦，英傳唔得㗎啦。 佢一上佢唔使，佢好似消防隊咁嘅啫嘛，消防員咁嘅啫。 啲架撐擺到用啱用 就擺曬㗎，唔係佢一定係用嗰啲架撐啊。一上車就有曬架撐喺度㗎啦。 啲架撐隨住出硬㗎嘛 係。係啊，長盾啊嗰啲全部就係嗰啲嘢㗎啦。係嘛？咁邊個去決定？跟住我話當日好多人冇留意，睇翻新聞片啦。喺前邊推攔嗰啲差人配槍嘅。呢、這個以前是不會發生的，九七前我哋示威多。 我哋留意曬全部空個槍袋空嘅，最多擺支胡椒粉埋喺度嘅啫。 九七前我哋示威示得多，真係，即係推欄亦都推得多，即係臨時立法會啊，咩都係，漁委會啊咁樣。我嗰個年代推欄係唔會有配槍嗰啲警察，佢要揼你嗰啲其他藍帽子都冇配槍嘅係，係嘛？係唔會咁嘅。你而家係嗰個 protocol 我哋叫做，佢哋嗰個程序啊，根本上係亂曬龍，亂曬龍。跟住好啦，而家仲大鑊，你知唔知啊？佢而家係建議配備呢啲裝備喺警署。能到他们 mobilize 起上来的程度更加快， 即随时用， 即是说将武力下放给警署，那些装备刚才我讲的那些 雷明灯啊， 雷明灯 AR15 那些，那些即是胡椒啊，催泪弹啊那些，好了，你一下放了，即是说如果那些前线指挥官 我要用了， 一旦判断错误的话呢，其实是更大镬的。 其实那晚即年初一这样都很容易失枪都糟了，那几个即交通警他配枪的嘛。 你不要说年初一，我告诉你9月28号那天，9月29号凌晨，如果不是示威者没有心去攻击警察，落单那几些震步警察有四条友被十成百个群众包围的。 好多个有个交通警人在中 间。收尾是一个指挥官一手掹着背心扯回他们出来的。如果他们抢枪的话，你想想大部分这些这样的即真的走火事件，其实是因为你的重装备。而你的重装备当被群众包围的时候 变成武器了。 就变成武器了嘛。大佬你现在香港那个危险性的程度，我相信没有人 aware 到其实这件事。你而家再進一步係將嗰個武力下放俾警署，嗱咁就大鑊噶啦。以前出鎮部警察咩咧？就係咧，佢就喺架車嗰度出嗰啲牆嗰啲，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九月二十五號喺嗰個中信嗰度， 見到見到。 係啦，牆嗰啲，嗰啲嘅 大巴啦， 大巴係啦，大巴裏邊就有曬嗰啲裝備喺度。咁啲差人一上車就得噶啦，其實係唔需要再揾呢樣揾嗰樣，即係好似消防員咁嘅。咁如果你諗下，如果喺而家咁嘅情況，係一個第一。公務員的行政中立已經完全喪失，紀律部隊的政治中立已經完全，根本上政府有意 放任他這樣做， 是不是放任，其實有意去將他變成一個政治的工具，這下才恐怖，將他變成一個政治工具，這個就是說你回不到轉頭，回不到轉頭的意思是什麼？到時你想勒住他們下一任特首，沒可能， 個權已經放咗俾佢啦，你收翻佢權翻嚟， 裝備武器全部俾曬佢哋嗰陣時，佢做咗先。喂，日本仔侵華都係咁嘅咋，係關東軍先行先噶。 他做完之后逼你日本内阁承认他所做的事情。是吗？答了你先。是吗？到时怎样？所以我就说这个，即大家看到现在这个这样的，即由康文署的政治审查到这个嘉湖山丘里面警队执法那种狂躁的状态，你都发觉其实香港不单止陌生，我觉得已经是慢慢变成了一个令人担心的地方。即是如果香港过去行之有效，由70年代开始那个良好管治是什么呢？其实更大程度是依赖在前线执法执行的公务员。能够他们高薪养廉，提升他们的质素，同埋提升他们的专业精神。而这些东西都慢慢流失的时候，究竟香港还是一个宜居的地方？其实这个都是问题。我先休息一阵。